多么轻松和自由，对留下的脚印回头挥挥手。月亮如水在有星星下的路口，那是迫不及待寻找已久的温个有理想的青年是多么轻松和自由，对留下的脚印回头。挥挥手。

往事念生死两茫茫，那才是你最爱的人吧，可如今他又在何方，时光痊愈你的伤，

色的耳廓，银色的发秀，暗黄的瞳孔，鲜红的眼角，看见的你啊，全部都幻想，苍白的手心，黯淡的微笑，闪烁的指尖，透明的拥抱，就算没揭穿，其实我明了，就只好假装。啊啊啊啊，你说好不好笑，

good night. Only say good night, just good night. I feel so bad tonight. I drink so much coffee. 心事，那那那那那那。